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晋级赛在今天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14天，希望各学院战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实力，展现出魂师应有的风采。开始！ 万岁！万岁！万岁！ 皇家骑士团高举手中骑枪，在盔甲的铿锵声和他们那洪亮的呼喊中，大国风采彰显无疑。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正是赤火学院，他们的对手是一支名为法比亚学院的战队。代表赤火学院第一个出场的正是队长火无双。显然赤火学院的老师和大师的想法有些类似，不但要拿下这第一场比赛，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打出一个大比分。晋级赛最后的排名除了大分以外，胜场的小分也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大场平局，就会按小分进行排列。唐三并没有去关注场上的比赛，而是站在小五身边低声向他说道， 待会儿我们的比赛你第一个出场，一旦发现被对手克制，不要勉强自己，不能受伤，明白吗？ 放心吧，我一对一的能力你还担心吗？打不过我就认输好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的对手会越来越强，绝不能有丝毫大意。 比赛进行得很快，魂师之间一旦实力出现差距，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第一大场比赛，火无双连败对手3人，在魂力大幅度消耗之下，这才败下阵来。连续战斗是不能有休息时间的，这也是晋级赛比预选赛更有趣的地方。考验的不仅是团队中每个人的实力，更考验人员安排和战术安排的能力。第二个代表赤火学院上场的正是火舞，看上去他的样子比在预选赛时要沉稳了几分，动起手来更有雷霆万钧之势。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却在每一场战斗中都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压迫。看她的样子，根本就不像是在比赛，反倒是像在拼命。凭借着控制系魂师的优势，火舞竟然连败4人，他和火无双两个人直接将法比亚战队击溃。当火舞从比赛场地中走回来的时候，他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但苍白的俏脸上依旧充满了傲然之意，目光毫不避讳地盯视向唐三，并伸出食指点了点唐三。面对火舞的挑衅，唐三只是皱了皱眉，并没有任何的表示。不少其他王国公国的魂师都因为火舞这一指注意到了唐三的存在。 火舞确实变强了，虽然只过去了一个月，但他身上的那股压迫力却明显强大了许多，爆发力更是极其惊人。看来在之前的一个月里，他确实下了苦功。 法比亚学院战队本就是实力最差的几个战队之一，但赤火学院只派出了2个人就轻易将他们击溃，还是在众多参赛学院中大出风头的。第二场比赛的是两支唐三并不熟知的学院，但是在这些学院中他却看到了一个熟人，正是盖世龙蛇的孙女，那个曾经被唐三抢了3魂环的孟依然。孟依然是异兽学院战队的副队长，在比赛场地之中意气风发。作为第一个出场的气魂师，他将气魂师的优势完全展现了出来。虽然气魂师不如兽魂师的爆发力那么强，但是气魂师胜在战斗力持久，凭借着蛇杖上的剧毒和他那多变凌厉的攻击手段，竟然也是连败3人。令唐三哭笑不得的是，当孟依然从比赛场地中走下来时，目光竟然也落在了他的身上，同时也学着火舞的样子伸手点了点他。在火舞手指唐三的时候，孟依然就发现了唐三的存在，这不但是在向唐三示威，也是在向唐三挑战。感受着众多魂师学员看向自己异样的目光，唐三大为无奈，连奥斯卡都忍不住在一旁偷笑。 小三，看样子你得罪的美女还真是不少啊，要是再加上天水学院那个水冰儿，这下可有不少人要把你当成敌人了。 哎，你说，其他学院的学员会不会认为你对他们两个始乱终弃，结果化爱为恨呢？ 小奥，我觉得应该让你上场比赛比较合适，要不要我向老师建议一下？ 小三，我们可是好兄弟，哥哥是辅助系魂师，晋级赛这种艰巨的任务还是要交给你们比较好，你也不希望咱们史莱克学院因为我而丢人吧。 说话之间，场上的比赛已经出现了一些变数。异兽学院虽然开始战胜了三名对手，但是他们学院的其他学员显然不像孟依然那么强横，被对手反穿了四人，最后比赛打到第十场才决出胜负，异兽学院险胜对手。从之前的两场比赛中，唐三已经看出，从国王和公国来的学院整体实力上与五元素学院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在已经出场的三个学院之中，最多只是有一名40级以上的魂师，其他的都只是30多级的魂师。照这样看，晋级赛最后名次的争夺应该还是在天斗城出现的五支战队中决定。终于轮到史莱克学院出场了， 来吧。 戴沐白首先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唐三、小五、奥斯卡、马红俊、朱竹清，11个人将手叠在一起。在众人的鼓舞之中，小五缓步走进了比赛场地。史莱克学院在第一轮的对手来自巴拉克王国，是王室学院，名叫巴拉克学院。巴拉克学院第一个出场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一身黑色镶金边的校服。当他看到小五时，不禁愣了一下。令他发愣的，一个是小五的外表，另一个自然就是史莱克学院那变态的校服了。史莱克学院的校服上早已经不是一处广告了，几乎在校服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广告的标记。在天斗城，史莱克学院可是大大的出名。 小妹妹，你今年多大呀？你们史莱克学院不会没人了吧？派你上来充数，哥哥手重，万一弄伤了你可就不好了。我看你还是下去吧，找个厉害点的上来，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胖子，嘿，你捂上眼睛干什么？ 因为我已经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这样轻视小五，这巴拉克学院的兄弟恐怕要倒霉了。你忘了当初小五那个恐怖的连摔，好像叫什么八段摔。哦，对了，那次没有你。哎，可惜了，你没看到当时的情况，我真的不忍心看了。 在马红俊和奥斯卡交谈的同时，场上比赛已经在裁判的宣布下开始了。小五没有动手，而是朝对面的高大青年眨了眨眼睛。 大哥哥，我觉得你说的对，这里真的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说着，小五的武魂悄然释放，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盘旋而起。当小五释放武魂的一瞬间，魂技也同时释放而出，第二魂环技魅惑发动，黄色的光环闪亮，小五的双眼同时变成了充满诱惑的粉红色。高大青年顿时呆滞了，整个人都变得有些迷糊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小五动了，他那双长腿有力地弹起，几乎只是一瞬间就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到了10米。这名高大的青年魂力毕竟在小五之上，意识模糊的时间并不长，察觉到不妙之后，在眼前依旧模糊的状态下赶忙开启了自己的武魂，同时双手拍打了一下自己面庞，让自己变得更清醒一些。他的反应不慢，当小五冲到距离他还有5米左右的时候，整个人已经完全清醒了。但那在面前放大的三个魂环以及小五身体的急速让他惊讶不已，几乎是下意识的抬起双手向身前的小五发动了自己的第一魂技。但也就是在他魂技发动的一瞬间，他却再次愣住了，因为那原本在他面前的对手已经消失。小五瞬间背对着高大青年出现在了对方的后面，蝎子便甩出，那高大青年只觉得脖子上一紧，小五甚至没有回身， 在发辫缠绕住对手脖子的同时，左脚撑地，右脚后抬，直接顶在了高大青年的腰间。第一魂技妖功发动，瞬间爆发出的力量顿时令高大青年完全陷入了窒息的状态，下一刻整个人已经被小舞甩到空中。从比赛刚开始到现在，只是几个瞬间的功夫，小舞爆发出了惊人的实力。高大青年从小舞的背后被甩到了小舞身前的斜上方，小舞的发辫已经悄然脱离。此时小舞迎着对手在空中失控的身体高高跃起，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再见。 小舞一只手抓住高大青年的后衣领，左膝抬起，带着浑厚的魂力重重地撞击在了对手腰间，同时妖功技能发动，一个拧身做出了简单的摔头，将高大青年重重地朝地面摔去。小舞从天而降，双脚直接踩踏在了高大青年的胸腹之间，在巨大的冲力作用下，本就已经被摔得七荤八素的高大青年身体顿时收缩，剧烈的痛苦令他不禁惨叫出声。抬脚踢出，小舞的脚尖直接点在了对手的下颌处，同时身形一转，就那么踩着对手的胸膛做出了一个美妙的旋转，另一只脚在对手太阳穴上轻轻那么一点，高大青年已经陷入了一片黑暗，彻底晕了过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